那有关于行政契约的案例哦，其实它我这边列的蛮多的哦，有些其实是比较故意要刁蛮人家的题目，所以就不需要特别去看它。那比较重要的部分我们大概都已经提过，我这边就不再去赘述。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行政契约呢，在我们国家考试的题目里面呢，目前来讲它的一个数量呢和难度啊，都目前来讲都不是很高了，都不是很高。然后那我想这个趋势上来讲，应该是越来越复杂才对，越来越复杂。但是因为行政契约你真的要搞得太复杂的话呢，真的就没有人会答了因为它里面所牵到的内涵可能比较多。那我先稍微辩证一下，就是刚刚我们讲到了，如果是一个行政契约的话，那基本上它不会进仲裁啦，不会进仲裁。但是呢，它还是有可能会进什么？可能会进到这个所谓的什么叫做调解这个部分所以刚刚有同学说误解说会不会调解不能进，不会啦不会。我们刚刚在打问号的时候主要是打在仲裁的地方如果是仲裁条款可能比较不会这个被适用不会被适用，但如果是这个调解的话还是可以的这是目前呢我们在这个行政契约的实务上面呢所遇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议题啦。好，那有关行政契约呢，当然大家在复习的时候大家还是首重在什么地方呢？首重在有关于契约它的一个属性的问题属性的问题。那再来次重呢是在它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效果还有它的那个后面的那些有些形式变更啊这些148条这个有关于自愿接受执行的这样子的一些问题。那大概行政契约的问题是不会难到大家的。好，那进入到我们这一回讲义的比较这个后半段的部分主要是涉及到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那这比较简单的问题呢，当然是一些我们大概已经交代过行政命令行政处分。那行政处分里面它的内涵是比较广的，除了行政处分第三章这一章之外还包含了行政执行、行政法这两块很完整的一个行政契约行政处分这样子的一个系列。那进入到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今天我们所提到的行政契约。那最后呢，我们留了一个小尾巴，就是在事实行为以及所谓的未定型化的行为未定型化的行为。那之前呢，我们在讲第一回这个讲义第一回稍微介绍一下行政法的各种行政行为的时候，大家就讲到过了。其实啊，行政所谓的未定型化行为和事实行为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分的，也依照我们刘根老师呢他的一个见解，怎么样做区分呢？所谓的未定型化行为啊，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一个这个分类它的分类。我们直接看到先看119页这里未定型化行政行为它的概念他说呢，什么叫做未定型化的一个行政行为啊？它是指这个行政法、程序法所明文规定的这个行为形态之外呢，含有意思表示因素的行为，等于说呢，里面含有意思表示的，像它里面所举到的例子，比方说像告诉你们一些资讯，告诉你一些资讯，提供给你一些资讯，那这部分呢，可能它有一个什么一个观念、一个意思在，一个主观的一个东西在里面。那如果事实行为的话，是完全没有主观的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讲义117页以下这种所谓的事实行为是一个没有主观的，但是在我们的这个事实行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广义的事实行为，一个是狭义的事实行为。那广义的事实行为呢，事实上是包含了我们这边所讲到的事实行为，还有未定型化行为，这两个都包含在里面，都包含在里面。那如果是狭义的事实行为呢，是指这个完全是没有表意行为的，像建一条道路然后铺柏油啊这些东西，它完全没有表意行为在里面的，叫做狭义的这个事实行为狭义的事实行为，所以会变成广义跟狭义这两种这两种这个状况。那在种类的，我们事实行为的种类，当然我们说概念上也分成广义跟狭义这两种。那在我们的它的种类的分类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像比方说有单纯的这个高权行为到单纯的高权行为，还有所谓的实施行为或者是像118页这边的这个强制的措施强制的一些措施，在我们的实务的分类上呢，把它定位成是事实行为。当然不止这一些啦不止这一些只要是没有表意行为在里面，但是又对外发生这个一些这个等于说事实上的一些这个变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行为呢通常都叫做事实行为事实行为。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那合法性的要件呢，其实跟我们之前所讲到的大同小异大同小异一样呢，你要恪遵一些行政程序法上的一些实体规定，同样的呢 法律保留同样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个法律程序等等都要去遵守，我想就不需要再去赘述。它的救济呢是依照我们的行政诉讼法第八条的一般解除之诉，有些呢这个事实行为啊它的侵害程度可能不比行政处分还要来的轻微，比方说呢一些这个强制措施，那你要去救济的时候你要他不做，那你这时候就要提起一个什么一个不作为之诉，你要请求他呢不能够做这件事情。之后我们讲到那个行政侦讼法的时候，会有一种诉讼叫做预防性，或者是我们讲有一种诉讼叫做不作为之诉讼。那不作为诉讼就讲，就字面上就知道说是要求行政机关要不作为嘛，不作为。那不作为之诉讼呢，其实我们看到主要的它是也是一样依照我们的行政诉讼法第八条规定。第八条规定，那不作为诉讼啊，其实有时候最难的部分，它其实不是不作为的这个本身呐、啊，你要要求人家不作为，其实讲清楚就可以。最可怕的是呢，有一个东西叫做预防性的不作为诉讼，预防性的。在人家还没有做的时候呢，你就提了一个这个预防性的不作为诉讼。不作为诉讼本身像什么例子有哪些呢？比方说像，这个。教堂比方说教堂钟声，在德国呢，其实当时的这个不作为诉讼，它的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呢，就是在一个小镇里面，那如果去过欧洲国家的话，就知道说有些比较像南德啊这些地方，他们非常的保守，非常的传统，所有的这个中心呢都是在这个教堂，所以有女生呢穿牛仔裤啊，就坐在那个南德，就是在那个巴伐利亚邦的一个小车站里面那边等车，一个女孩子，一个不认识的女生，然后呢，后来就老太太啊，就跑过去呢，跟她苦口婆心的劝说。女生呢不应该穿牛仔裤，这样很不庄重，要穿长裙，要像我这样穿的长长的裙子，这样才是女生，就是会说很保守啦，很保守。那时候我去的时候也是教宗正好到那边去访问，本土教宗已经新的教宗了。那结果呢，那整个电视大概就是在报教宗去那边的新闻，是所有的电视台，他们那地方的电视什么，就24小时看见教宗那个老人在那边这边走，还可以抱着他，你看得很爽那不管在餐厅里面呢，一群人就围在那边看那个教宗那个老人家跟他讲话，哇，很痴迷这样子，而且那基督教是德国人可能这个也有关系有关系。那有个小镇呢他就是有这个教堂，就在那边敲钟嘛，敲钟，敲了之后很好，就不用戴表，对不对？就知道谁都知道几点。但是呢，有些人不喜欢，当然钟声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像那个寒山寺嘛，一般钟声到各种的寒山寺，大家去大陆去寒山寺看看，现在就是一个很商业的地方那像你过年的时候，人家敲那个钟第一响的是多少钱这样子然后第二响就敲多少钱，你可以去付钱敲敲看，这是敲钟，那平常敲好像也是5块钱吧，人民币，那种感觉就很差了，对，付了钱然后去敲那个钟，那一点那种泛音的感觉都没有但是呢，有些人特别不喜欢钟声，你喜欢钟，但是人家不喜欢钟声尤其是你这个敲的钟，他可能特别不喜欢，对不对？那的确就是说在。这个敲钟的这个过程当中，教皇敲钟嘛，敲钟就后来旁边人就得精神耗弱、神经病，然后因为听到这钟声，他就觉得很不耐烦的确这样，所以后来就提了一个不作为诉讼。那同学可能会心里会想说，奇怪，对教堂怎么会提起一个公法上的不作为诉讼，对不对？因为在德国呢，这个教堂是公法的，是公法上的宗教相关的法律所定的所以大家如果在一些教科书上面，怎么去告教会什么的，那其实不用惊讶，因为在国外有些国家，它本身这个教堂的这个部分就是一种有法人公法人的性质，所以它在敲钟就是一个行政上的事实行为事实行为，大家觉得很惊讶，就是可能是各个文化背景不一样好，但是不作为。那如果说你要有个预防性的，比方说。像我这边所讲到的事实行为，如果说你知道有一个行为即将要来比方说要拆你的房子或什么，你真的要打这个诉讼了，你可以考虑提起一个所谓的预防性的不作为诉讼，预防性的就是说你要跟法院起诉。那这时候难点会在哪里？除了不作为之外，你还要告诉法院说你凭什么说你要这个，人家都还没做。第一个，你怎么知道人家要做，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人家要做？第二个呢，为什么人家不能做？这两个论证就可以难死你，难死你。所以这里主要讲到了这个所谓的救济途径其实主要来讲，当然就是说呢，是一个针对事实行为的部分你可能阻止他来做。那如果你要要求他做的，也是第八条是第八条。这第八条规定后面会等于说会附加一个东西，这边我们讲的救济，其实呢，除了一般救济途径之外，可能会牵涉到什么？牵涉到国家赔偿，国家赔偿。 在以前的事实行为里面呢，很有可能会牵到国家赔偿责任啊，国家赔偿责任。那国家赔偿是在实务上呢，往往被滥用的一个东西啦。当然，我不能讲说呢，这个请求赔偿的人都不对不是，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啊。也确实，他的确是滥用了这个制度，滥用了这个制度。那先不讲那么多，对于事实行为对你造成的一个损害呢，你也可以去请求国家赔偿，国家赔偿，这是我们这边呢先看到它的一个救济途径。那未定型化的行为呢，我们看到119页，它包含什么呢？包含像这个内部行为啊，通知行为啊，以及资讯提供啊，以及这个行政机关跟人民之间的一些这个未定型化的这个行为，未定型化的行为啊，这个定型化行为上都是一些可能有包含一些主观的意思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提供，这样的一个意思的一个授予，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有关于所谓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可以先跳过第七章，我们就直接接到我们的第八章134页以下，我们先就这个部分来做一个这个说明，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因为其实整个事实行为或者是未定型化行为里面呢，我们说比较重要的部分呢，其实主要集中在关于行政指导这一块。那行政指导呢，这是其实行政德国的行政法上面呢并没有强调这个部分。那这个地方呢实际是抄日本来的啦。日本我跟你讲，跟大家讲过日本的一个特性嘛，喜欢把一个简单的东西呢变得很复杂，变得很复杂。那其实呢，这个需不需要特别去立法？我认为是不需要，是不需要。很多学者认为是不必要，但是呢，在我们的行政实行法还是有行政指导这一个部分。那自己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点，我们知道行政行为分成几种类：行政命令、行政处分、行政事实行为，还有行政这个行政命令、行政契约，四种。那行政指导到底算是哪一种？哪一种？它其实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类型，你不能说的变成第五个类型叫做行政指导，因为行政指导它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它并不是一个元素，并不是一个行政行为本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要划归它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说它是一个广义的事实行为，或者是一个所谓的未定型化行为，因为它有意思表示在里面。行政指导就像我们刚刚在144条行政程序法144条里面所提到的，当行政机关呢跟人民缔结行政契约的时候，如果我们书面有约定的话，行政机关应该给人民什么必要的指导与协助？这个指导呢，就是一个行政指导，就是行政指导。那在这边我们看到的165条以下，这边所谓的行政指导呢，这个意思呢，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说行政机关呢、可以在让人民没有觉得有强制力的情况之下呢，告诉人民应该怎么做，教导人民应该怎么做。那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军部的一个色彩，就是说国家呢告诉你怎么做，引导你，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一样，这个告诉你怎么样这个做，怎么样去进行。那这个呢，当然就是主要的一个，我们说主要的一个用意呢，在于说希望呢能够让行政机关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呢，能够怎么样更像这个爸爸跟小孩子之间的关系一样，就是非常的和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写非常有心拉巴的，看136页，这个行政指导的功能里面呢，看到136页有一个文档性，还有一个温情性，这个温情性，还有我就觉得温台大应该改一改，这个温觉得感觉起来不是很好，不是。感觉就是很恶心啦、所以行政指导它的意思呢，135页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简便性啊、应急性啊、隐秘性，它其实就是什么？它是应该这样讲它的一个它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理念在哪里呢？在于说我们希望行政机关跟人民之间有一个行政行为的时候呢，一个行政行为的时候，那我们呢希望说不要立刻就跳到那么强烈的行政行为，像行政处分。你可以呢先用比较温和的，比较温和的行政行为呢，叫做像这种东西。我先大家声明一下，我问台大不是这个来，不是这样子来的。我问台大怎么来的呢？我也忘记，就是那时候班里叫我取一个名字啊，取一个艺名这样子、然后呢，我怎么想都被人家打枪了、就觉得这个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后来呢，到温州先去吃那个德国猪脚的时候，然后他温嘛，他就打电话来问，就问台大好了，是这样子，就是很随性的，很随性，没有就算底画啦，还就看风水啊，不需要，因为看风水之后呢，也是我觉得都差不多了，差不多，大家不要相信这个啊，对，那个不能叫看风水，因为风水是看阴宅的啦。所以看阳宅要是看地理，所以不要乱讲。所以有时候这个给大家看新房子的时候，所以我帮你看一下风水，配什么风水，就是不是很好。那像我们跟大家讲过一个案例，就是我处理一个都更案，一个都更案。那个都更案呢，它大家知道要小心了，因为都更案它可以移转的，可以移转的。所以呢，本来是这个很有名的一间建商做的一个都更案呢，后来呢这个移转给另外一间，叫做这个什么岩啊，什么岩的，什么岩人本的，那 后来，所以建案如果是给那个监做的话，就是每一个哦什么他啊同意建设啊。当然呢，他不是只有做那个，就是给先人住的啊，也有给我们生人住的，然后生人住的也有哦。但是问题是，人家觉得说这个怪怪的啊，对不对？你像你可以买的话，你要去买一个这个怪怪的嘛。那我是觉得没什么差别的哈，活的死的，反正有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吗？一起也很好，好吧？你买一户就送一个，对不对？就是以后住下去哦，不是很好吗？对，但是有些人不能够接受哦，不能够接受哦，所以顺便大家提一下，就是。名称的部分，尤其像门牌啊，好像这个以后如果大家家里面真的要去都更，好真的觉得要思考一定要都更的话，要小心这一点哦，不要到时候那个后面上面挂那个字呢，哦就不是你很喜欢的，哦不是你很喜欢，会影响到你的房价。好，那这里我们看到行政指导它的定义是什么？看134页啊，有挂号一的部分，它说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所掌的一个事务范围之内呢，为了实现一定的这个行政目的，辅导、协助、劝告、建议或其他不具有强法律上强制力的方法。这里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叫做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好，不具有法律上强制力。所以呢，你对行政指导这一块，其实你是不具有法律上强制力的，你知道人家，人家可以什么样，人家可以拒绝。他可以不接受你的指导哦，可以，他可以不买账哦，可以不买账。当然呢，这个不受教，后来一定会有一些结后果啦，哦，会越没后果哦。等一下我们再说。那所以行政指导概念上，就是行政机关对不对，在他的职权或所掌的这个职务的范围之内，这里呢非常重要，就是说呢，他必须要有一个什么？他只要有一个，应该说必须有一个组织法的授权，但是不一定要有一个作用法的授权哦。所以呢，这里讲说，只要组织法上它有一个职权就可以了哦，有职权就可以。只要职权上，比方说警察哦本身呢，它有一个维持治安的一个职权，那基于这样的职权，你就定了一个这个做了一个行政指导，就没什么问题哦，就没什么问题。那为了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呢，而且使人民呢做这个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在135页最上面，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好，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所以呢，如果人民呢已经很明确的说你不要管我，哦，你不要指导我，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你就应该要停止你的指导行为，哦，不能够迫使呢相对人来遵守，哦，是明文规定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66条第二项的一个规定，哦，这样的规定里面。好，那功能的部分我们就看过，就不需要再看哦。136页这里呢，我们看到行政指导它的种类哦，这比较简单哦，就可以快的带过去哦。那种类呢，当然就是有一个什么需要法律依据，不需要法律依据啊。这个基本上来讲，我们说这不管需不需要法律依据啊，我们大概都会希望说呢，哦，有一个至少一个组织法的一个依据哦。虽然说有时候法律呢会比较这个直接的规定说，哎，你等于说可以做行政指导，那像这边的需要，你说具有法律依据的一个行政指导，就像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行政程序法》144条的规定，哦，当行政机关的当事人一方是人民，一方是行政区的这个当事人一方是机关，一方是人民的时候呢，机关可以去对人民呢来做指导，哦，来做指导，哦，这是法律明文规定。那其实，在实务上比较常见的，哦，反而是不需要法律明文规定的行政指导，哦，那以功能作为分类基础呢，是比较稍微重要一点的，但这个重要性它其实。是在于说，我们可以先看完好了，看到说，第一个是筑城性的行政指导，哦，筑城性的，哦，那就是帮助，哦，这个筑这个字就是帮助，好，哦，帮助啊，比方说政府对于一个进口商呢，哦，你可能要说进口什么样的货物，好，哦，我帮你分析一下，你进这个货物的一个优劣利弊。那调整性的行政指导呢，是调整私人之间的纷争，哦，调整私人之间的纷争，哦，这个是就比较容易理解的。那比较麻烦的是。最底下这个阿拉伯数字3的部分，就是所谓的规制性的行政指导。什么叫做规制性的行政指导？那我们看到规制两个字，对不对？哦，很敏感啊，哎，我们行政程序、行政处分好像有讲到规制两个字过，但是这个规制两个字呢，在这里它其实一样，也代表了不具有一个法律上的强制力啦。哦，只是说，哎，相对于其他行政指导，这种规制性的行政指导对当事人的一个压力啊，会比较大一点，啊，会比较大一点。怎么说呢？像这里底下就有讲到说呢，哦，这个比方说呢，这个主管机关的建议，哦，这个某个经营不善的这个私立大学要撤换他的校长，那这个否则呢要考虑减少他下一年度的补助款，哦，那这时候呢，其实有没有法律上强制力？其实，在我们的法律上是没有的。哦，你可以不遵守，你可以继续把这个校长当成是一个门神拱在那边，哦，拱在那边。大家知道有很多学校的校长其实是很糟糕的，哦，万年的那种的，哦，然后天天当，越当呢就越烂，哦，越烂啊，烂到后来呢学校烂掉，然后学生呢苦不堪言，很多。我在实务上看到很多学校就是看不下去，哦，学生呢学费那么高， 教学品质这么的差，老师研究室呢一间的半间的哦，那个半间的研究生没看过哦，那就校长自己住在豪华的官舍里面哦，真的是看的时候就很讨厌了，就是很可恶了，很可恶。那这些学校呢，教育部比方说给他一个行政指导说，你要撤换你这个无能的校长哦，要撤换这个无能的校长啊、哦，当然不会写无能两个字哦，就是撤换你某个校长。那这个学校可不可以说我不管你？可以。哦，可以讲，因为照我们166条第二项的规定，你可以拒绝指导。好、哦，虽然说这个话很强烈，不过你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教育部可不可以记恨在心，说好啊，你不给我指导，我就写一个说，因为你不服从我的指导，所以我减少你的这个补助款，可不可以？不行，你要换一个理由，换一个理由。那行政官换理由，就是因为公务员最会就是换理由哦，这个很厉害的。他直接讲说，因为经营不善或怎么样，我减少你的补助款。那大家明眼人每个都知道说，你是因为记恨在心哦，因为他不接受你的指导啊，记恨在心。问题是，他只要切断这个连接，你不要只要不要讲说你是因为你不遵从指导，我给你做这样的一个裁罚也好，或者是减少补助就没有问题哦。所以这边规制性的指导呢，他其实为什么会特别出来讲，是因为通常呢，讲到规制性指导的时候，就是下一步呢，大概就是对你不利的行政处分哦，它有点像是这个。最后的埃德梅敦书啊，哈、哦，这个最后通牒哦，这样的一个意思哦，所以它已经有点接近这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处分哦，这点是我们要去注意到规制性的一个行政指导哦，规制性的行政指导。好，这几种行政指导，比方说促成性啊、调整性和规制性哦，这三种也可能会混用哦，或可能并不是一个互斥的观念哦，这大概知道一下哦就可以了。那138页这边呢，我们主要看到的是一个行政指导跟资讯提供行为是不是要去做区分呢、啊？好，要不要做区分呢、啊？那为什么这东西会有这个争议呢？在日本法上有些疑问呢，但最近来讲，他们其实对这个疑问也不太去谈它了。好，就是说呢，什么叫资讯提供行为？什么叫行政指导？行政指导指的是对特定人的，好，比方说你这个 A 厂商啊，你要到印尼去投资，好，那我这个经济这个不是经济会啊，这个像这个经济部相关的一些这个部门呢，可能就对你做了一些分析，好，做了一些分析，然后给你当做参考，这是有特定的，特定给这个 A 厂商或者是 A、B、C 啊，这三个要这个到南边呢去投资的厂商，哦，这是一种情形。另外一种情况，资讯提供，像我们打开电视呢，中央气象局呢，就告诉我们说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哦，虽然说常常不太准啊，但是这个还是告诉你的嘛，哦，就跟你说呢，哦，降雨几率是多少，哦，其实就我来看，降雨几率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东西，不觉得吗？哦，降雨几率20%是什么意思？哦，那就是免责的意思，哦，免责的意思。那先不管那么多，但是像气象报告，它其实是针对很多人的嘛，那不特定多数人的。那这部分呢，会不会有什么区别？然后有什么区别？那我们在至少在我国来讲，我们是没有需要去做这么严格的区别啦，哦，这么严格的。但是我们真的要讲理论的话呢，这种资源提供呢，跟行政指导还是可以做界分，哦，还是可以做界分，哦，这个看看就可以。那依法行政跟行政指导在139页这边呢，其实我们已经强调过了，哦。行政指导呢，它本身因为它对外发生一定的这个强制的法律效果，所以它不需要有一个作用法上的依据，哦，作用法上的依据。那但是不用作用法上的依据，可能我们还是要求它呢有一个组织法上的依据，哦，组织法上的授权，哦，这点是大家要去注意的，哦。那这跟我们的这一个这个所谓的行政处分，哦，就完全是不一样，哦。我们说行政处分呢，你不能够只有。在我们讲这个行政处分是对人民权利影响的是比较严重的行政处分，不是那种显属轻微的行政处分。那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是什么？是不需要有这个需要有作用法的授权，但是在行政指导是不需要有作用法的一个授权的。它的一个程式呢，比较简单，你可以看一下，包含呢在140页，是用书面的方式，书面的方式。那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救济，救济呢，这个赠送一样都是用一般情况之数，那可能会并同一个所谓的国家赔偿，哦，国家赔偿。那行政指导这样的一个案例，它在考试的时候，因为它太简单了，所以选择题可能会出，但申论题呢，它通常不会单独出现，哦，不会有个题目专门考你行政指导，哦，除非说呢有非常重大的变革，或者是有老师他特定的目的，不然的话，他其实基本上呢不太会把行政指导拿出来考。那我们这里呢，主要我们当然在141页这边列了一些案例啦，但这些案例呢，随时都可以被代换的，包含呢像我们最近呢所这个案例还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牛肉的问题嘛，哦，美国牛肉的问题。那像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哦，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那这个部分在宪法上也会有一些疑问，像什么，比方说呢，像这个我们说商品标示好了， 为了这个，我们先跳出这个部分来讲一下好了。商品标示，好，商品，我们知道，我们作为消费者的人，我们都希望说呢，这个食品标示的越清楚越好，对不对？所以呢，越细越好，好，越细越好。但对厂商而言呢，他们其实有时候就算一个很好的厂商，他也不见得希望标得很细。为什么？因为呢，他就算他真的坦荡荡心，真的他没有加什么不该加的东西。因为大家知道，像瓶子是有限的，好像一个像一瓶水这样子，一瓶水那个能够写多少东西在上面，哦，它其实很大。那你要求一大堆的时候，它怎么办？它写不上去啊，哦，写不上去。那另外还有一些东西，像什么，有这个秘方的时候，哦，它财产权的保障，有些它的秘方，哦，可不可乐，你说它写得很细，每个都我写得清清楚楚，不然的话呢，就不要给我进口。可以了，可以，但是你是你在真的写不出来，哦，因为它写出来之后，可能秘方被公开，对他来讲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他的一个财产权的一个重大的侵害。哦，在宪法上面，比方说我们今天如果要修改商品标示法，比方说我们觉得塑化剂的太严重了，哦，或者是说呢，大家这个在买一些东西的时候，有些是比较简单的呢，像叫做什么？叫做这个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我现在一时忘记了，那个法国一个松露，哦，松露巧克力，对不对？没有松露，对不对？龙虾虾饼，哦，没有，不是龙虾做的。哦，那这个东西呢，你说这个不能加做标示 ，OK， 哦，比较简单。但如果说你要规定把这个商品标示的非常非常的细，哦，这我特别做过一些研究，对这个商品标示的部分，你要把它做得很细哦，很困难，哦，真的很困难，这两者之间会有一些拉扯的，哦，会拉扯。那沿着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呢，我们就讲到像这个美国牛肉好，哦，美国牛肉，我们就讲一个案例，哦，或许我们之前跟大家提过像类似的东西，那我们这边呢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和复习啊。比方说呢，有个甲公司，哦，进口一批，进口美牛，好，进口美牛。那后来呢？比方说这个 FDA， 比方说这个主管机关，哦，这个食品，这个卫生管理局，哦，那他最后他等于说去查，哦，这个美国牛肉，哦，这个发了一个，比方说 FDA， 好，就这个抽查。抽查完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分成几种各种不同层次的行政行为，哦，第一个呢，哦，是，哦，这个公告或发布新闻稿，哦哦，发新闻稿，或者是我们先讲这个公告，哦，公告用公告的方式，哦，公告呢，哦，这个甲牛，哦，这个甲牛肉，哦，这个瘦肉精，哦，瘦肉精，疑似超标，哦，疑似，哦，超标，那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查验出来，可能就是稍微看一下，哎，好像超标了，好像超标，但还不能确定，啊，但是他就讲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说啊，为了维护大众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哦，虽然说还没有确定，我们就先给他公告再说了，哦，反正这个又不是我家卖的牛肉，哦，那他在倒闭他的事情了，哦，那再来呢是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用一个 A 函，哦，比方说 A 的一个函 ，A 函呢是这个劝，哦，比方说呢，吸，哦，希望甲公司呢能够将牛肉下架，好，牛肉下架，好，吸，好，用吸，好，吸这个字，哦，它没有强制力，好，没有强制力，好，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呢，做了一个 C 函，好 ，C 函 ，C 函，这个 C 函呢，哦，语气就变，哦，就命甲。将牛肉下架，而且呢要销毁，销毁 C 函，哦，那 D 函呢，哦，D 函，哦，后来 他不理嘛，对不对，哦，不理就做了一个 D 函，哦，D 函，那 D 函呢，哦，就是说呢这个要你缴交一笔这个比方说先这个告诫，哦，告诫就是说呢命，哦，比方说限期，限期不为，就代予行，就代予行。第五呢，最后就下面我把它写在最上面这里好了，比较可能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点。第五这里呢，说啊，这个发了一个函，这个一函，一函， 的命，这个甲呢，就吓死了。那我们看过，我们上过柯子东老师的课，我们刚从讲台上掉下去过，很可怕。有一次我好像应该是我一个学长，他上柯老师的课，我想大家应该听过这个笑话哈。他上柯老师的课呢，结果后来呢，他因为想延毕嘛，所以呢，他期末考就不去考，就想说延毕啊，就被当一科这样子。结果呢，发现这个怎么他期末考的分数96分啊？他就打电话跟老师说，老师我怎么96分？说啊，因为找到你的考卷了，我还以为我把你考卷弄丢了，就给你96分，那你不要讲话哦。所以就当兵去了，当兵去了，当兵去了，这也是非常的全大学考了最高的一科哦，就让他非常的伤心哦。好的命甲哦，阴寒就命甲那个好这个这个甲纳。这个销毁费用，好，销毁预估的费用，好，销毁费，好，销毁费，好，另外一个学长也是另外一个老师的故事啊，但不是这个不是柯老师啊，是另外一位教民宿的大师哦。那个学长呢，他考上了一间国立大学的研究所，不是法律研究所，就是其他那种，但是也是不错的研究所。结果呢，他的某一科啊被当掉了，就是那个民宿大师的这个课被当掉了。结果他打电话给老师求情了，说：“哎呀，这个老师啊，这不好意思啊，这个是我的错这样子。然后但是那老师，你放我一条生路，我已经考上研究所了。”老师呢听了之后沉默了1到2分钟，他说呢，我没有把你当掉啊。那想说，你没有把我当掉，是鬼把我当掉的吗？我就被你当掉啊。他说是你自己把你自己当掉了，好，我把我当掉，经典，非常经典，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好，那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公告，我们看到公告，这个甲的这个牛肉收购金呢疑似超标，疑似超标。这个公告是什么性质呢？这公告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刚刚讲到就是所谓的不一定型化的一个行政行为，它有意思表示在里面，对不对？它有资讯的提供，所以呢，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是资讯提供啦，资讯提供，对不特定多数人的资讯提供，然后呢，再加上什么？这个就不是加上，就是它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未定型化的行为，就简单的写未定型化的行为。那在接下底下这个呢，希望他说，等下发了一个意涵给他说呢，我希望你赶快把这个把牛肉呢赶快下架，赶快下架。这个呢，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行政指导，行政指导。那行政指导在归类上来讲呢，它也是被归类成是一个这个所谓的未定型化的行为，未定型化的行为，那再来是命甲呢，将这个牛肉呢下架销毁，就是什么？就是行政处分，行政处分。那再来呢，这个丁寒呢，限期不为呢，就怎么样代履行？这是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告诫。告诫呢，它的一个性质呢，它也是一个行政处分，也是一个行政处分。那最后呢，命缴纳这个销毁的费用是代履行的一个这个等于说费用的一个收取，它同样的呢也是行政处分，只是呢它跟告诫一样，它都属于什么？都属于执行处分。很快的看过去，大概是这样子，执行处分。那这边的主角当然不是在后面这个这个 C D E 这三个函，这三个函我们都已经很熟知它的一个效果和它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了。那主要的我们会把这个重心呢放在前面这两个，前面这两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一般学行政法学到后来其实你会觉得说，好像对人民权利会产生影响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行政处分啊，这个行政执行啊，对人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的确在现实上来讲，的确我们说 CDE 这三个函呢是真正的对甲这个，尤其是它的实体上的一些这个牛肉它的一些财产造成侵害的这个行政行为。但是我也不能够忽视前面这个公告和 A 函，为什么我跳了 B 哦？奇怪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大家包含一下，可能脑袋不是很清楚。那公告呢，跟我们这公告跟 A 函说，对于某甲的这个损害，对某甲的侵害，有时候是不亚于CDE 这三个函。你大家可以看到疑似有没有？哇，这个看到这个东西，大家还敢不敢买啊？不敢买啊？不会啊，不敢买，只不敢买两天而已哦。两天之后，马上在那边吃啊，吃得很开心。像我现在看到大家那边吃牛排，吃得很开心啊，你那不信，大家只要去看四大夜市什么那些牛排店每一样都是在那边吃，吃的都开开心心的哦。那这个王品还说，我那天呢，有一个人想去吃哦，那我想说他订了，就跟朋友回来就订了一个位置想去吃，订不到位置真的是很奇怪那就是说大家都不会怕，不过一般来讲，就一般的状况来讲，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呢对 这个行政对行政机关这个行政行为呢，对当事人的侵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呢，这个部分呢，除了我们依照我们的这个行政诉讼法第八条的规定哦，我们会给他一个所谓的这个不作为的请求权之外，就是你要你可以请求什么样？像第八条的规定呢，你说我请求你呢不要做这个东西，或者你做了之后你要把它停止掉，甚至我要求你做一个澄清的启示。好，澄清的提示说你要澄清我没有收漏金，好，没有收漏金。好，那在这个行政这个等于说，好，我先讲第八条，那当然会加上国家赔偿的一个问题，哦，国赔的问题。那这国赔呢有两种，就两种途径。好，这个之后我们也还会讲到，其实之前我们在讲到员工权利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也有提到过国家赔偿哦。如果你直接去告，比方说你今天他你的营业损失，比方说500万。哦，那你要跟国家请求500万的一个这个国家赔偿，你可以有两个选择的可能性，一个呢是你依照国赔法，第二个规定，哦，国赔法具体，哦，国赔法，哦，具体第二条的规定，哦，第二条说是公务员的故意过失啊，造成你的损害等等具体。另外一个呢是依照我们的行政诉讼法呢第七条的规定，哦，第七条的规定呢合并在你这个请求不作为或者是什么作为这个比方说要澄清的这个行政诉讼呢一并来提起，哦，一并来提起，哦，这个之后我们讲到行政争讼还会再说，哦，这边先让大家做一个暖身，哦，那国赔呢这是很重要的一块，哦，很重要，因为你只光是制止这个行为呢是不够的，哦，是不够的，你可能还需要国家赔偿这边来填补你的损失，哦，填补你的损失。那在审查这两个行政行为它的合法性的时候，因为国家赔偿你要什么，你要这个所谓的行政行为有这个违法造成你的损害，哦，才会有这个赔偿的可能性嘛。那这边的国家的一个违法在哪里，哦，违法在哪里最常见在这个地方，疑似这两个字。我们都知道呢行政行为呢有一个明确性原则的要求，哦，行政行为必须要明确，对不对？这个部分呢，最近违反了明确性的要求，哦，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公告，如果你公告很笃定的说，哦，说呢这个所有金呢就是有含，比方说超标多少 ppm， 哦，多少这个单位，哦，那这样的话当然没什么话讲，除非是检验的一个有问题，哦，但是如果你只是疑似。好，疑似这部分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东西啊，那违反了行政行为的明确性，会导致这个整个公告它的释法性呢有欠缺，而有欠缺，那当然后面的可能就有一些国家赔偿的这个可能性，好，可能性。那我今天举这个例子呢，只是跟大家强调说呢，其实要考一个实例题呢非常简单，它可以从一开始的这个行政指导呢，这个一直考到后面的行政处分，一直到行政执行，甚至还有行政处罚。好，我们想，因为比方说你进口这个不该进口的东西呢，可能会有行政罚。好，它整个问题呢全部包含在里面，但其实呢都是一些基本问题的一个堆砌，哦，基本问题的堆砌。那这边还要强调的另外一件事情呢，是在我们的行政指导这样的一个案例里面，事实上真正重要的点，哦，其实不见得是只有限制在所谓的这个行政处分的这个部分，其实有时候对人民权利侵害最大的反而可能不是行政处分，而是这些行政指导或者是这个资讯提供行为等未定型化的这个行政行为，这也是我这边所要强调的。那141页这三个问题呢，大概来讲就是跟刚刚我们的题目的大同小异，我就不再赘述，哦，不再赘述。那回到我们的这个作用法上的最后一个部分，哦，是比较算是那个等于说整个重要性呢更比较不是那么的高的部分呢，在我们讲121页以下，关于行政计划，哦，行政计划。那行政计划呢，哦，很多人都会很喜欢，包括什么喜欢滥用行政计划这个名词啊，我说滥用两个字，那话是有点重啊，但是行政计划其实有它特定指涉的一个意涵。那这个意涵这个他讲到什么意涵，那这个行政计划它的这个本身的一个这个说含义来讲，它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哦，综合性的概念。这综合性的概念它其实包含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行政处分、行政命令、行政指导这些东西全部都包含在内，甚至呢有人说行政指导它也包含了法律，包含了一些司法行为。所以我们看到行政指导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那什么叫行政机关？为什么的行政机关呢？这个行政程序法，我们对于行政机关，我们要给它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叫行政计划这样一个综合体的。我们可以想见一件事情哦，比方说呢，我们今天要为了要达成，像我们上次跟大家举过的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我要今天建立一个这个世博的台湾园区啊，比方说今天有一个行政目的啊，行政计划的通常你会先讲行政目的是什么。比方说呢，某一个县市政府呢，他要建立一个世博哦，这个哦台湾园区哦， 要达到这个计划呢，它其实不是那么的简单，好，不是那么的简单啊。比方说，这块地呢本来是工业用地，哦，那样的工业用地，那这时候你可能牵涉到几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法律的问题，好，法律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变更这个土地使用管制的法律？好，法律是不是要变更？所以这法律呢，哦，甚至也包含那个命令的部分呢，都会在里面。哦，法律跟命令，可能呢都会涉及到，哦，都会涉及到。那再来呢，好，哦，你要达成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呢，是不是？你要给人家建造啊？哦，你要建这个园区，你不给人家建造，哦，这个建筑执照，你不给人家建造，你要怎么做呢？哦，建造。那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我们说，那政府可能没钱啊，哦，政府可能钱不是那么的多啊，好，所以呢，可能要需要引进这个民间的这个建设的力量，哦，来参与，哦，来参与，所以呢，这部分会不会有，比方说签订一个这个所谓的开发联合开发契约的可能呢？联合开发，可能政府没办法做这么多的一个东西，我们说签一个联合开发契约嘛，好，让民间资金呢能够溢出进来，好，溢出进来，好，那当然更不用说呢，好，其实呢，你要为了建这个园区，不可能说都是泥巴地要人家进来嘛，对不对？好，那这个不太可能，好，不太可能，但是我在大陆就发现了，这个高速公路有些地方它不能通啊，还要绕到底下去那个石头地再绕回来一遍，但是这个你真的要做个台湾园区的话，当然不能这么做，你被骂翻嘛，所以呢，比方说你要批建，这个连外道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手段，你要可以达成什么？你要盖一个世博台湾园区的一个行政目的。那这些手段呢？除了刚刚我们讲的法律命令之外，当然这是处分，对不对？建筑执照是处分。联合开发契约呢？我们讲它是一个行政契约，好，行政契约，好，行政契约。那这里呢？好，批建连外道路呢，可能是一个事实行为，好，事实行为，好，所以呢，大概我们可以用上所有的行政行为的手段，哦，事实行为等等，哦，当然呢，你要继续延伸还是可以，哦，比方说呢，我们今天为了要做什么事情，哦，比方说我们要铺这个国有路，对不对？我可能跟一个厂商呢签订一个司法契约，请他提供工人，哦，请他提供国有来帮我铺国有路，就是司法契约了，哦，司法契约可以进一步延伸下去。不过我们今天就限制在行政这里好了。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手段，哦，包含法律命令，哦，这个处分啊、契约等等都是手段。这个手段要干什么呢？都要来达成这一个目的，哦，来达成这个所谓的这个世博台湾园区的一个行政目的。那我先讲，如果我们没有行政计划这样的概念的话，大家可以想见，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同的，可能都是不同的这个主管机关来管的，哦，不同主管机关来管的。好像这联合开发契约可能是 A 机关，哦，那建筑执照可能是 B 机关，那法律命令呢，批建道路又是不同的机关，哦，不同的机关。那这样不同的机关呢，其实你要整合起来啊，你真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可能要拖很多的时间，啊，拖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在行政程序法里面呢，我们说有关于一定土地的开发，尤其这种时候，我们让因为我们创建了一个所谓的行政计划的观念，什么叫行政计划呢？就把这些手段，好，统统整合起来，好，行政计划。所以，我们先讲，就是说，行政计划它其实包含的一个内涵，我们在讲说，它并不是一个行政行为的一种类型，它指什么？所有行政行为的类型都有可能，哦，只要是为了达成一个行政目的的手段，都叫做行政计划。包含这边我们所讲的土地使用分区管制的法令，包含这边所讲的联合开发契约，包含这边所讲的这个建立这个连外的道路等等呢，全部都是行政计划，哦，都是行政计划。那这个行政计划里面呢，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有一个东西呢，叫做确定计划的裁决，哦，用这个程序呢来统合这些东西，哦，等于说我们讲简单一点，本来呢，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这四个，哦，这四个手段，哦，本来呢是要经过四个机关，哦，但其实在实务上的这个难度呢远远不止于此，光是建造就牵到非常非常多机关的啦，哦，不用讲其他的。那比方说牵到四个机关，哦，四个不同的机关，那我们呢就可以透过一个行政计划它里面的一个这个确定计划的程序呢，把这些机关呢通通都统合在一起，好，通通都统合在一起。那统合在一起的一个结果就是有一个机关来做主就好了，然后呢找大家，比方说这个他来做一个圆桌， 大家在讨论，讨论完之后呢，做成一个裁决呢，全部的事情呢都完成，哦，都完成，就不需要什么当事人呢，哦，好可怜兮兮的一个一个机关去敲门，不需要，哦，不需要，有一个机关的统合全部的，哦，叫做行政计划，哦，叫行政计划，所以行政计划有没有它的一个用处？有，哦，有，有它的一个考量的一个这个后面的一个目的，但是呢，在行政计划立法的时候，因为有些争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行政计划最后只有两个条文而已，哦，两个条文，所以真正要发挥作用，其实也很困难啊。好，有点困难，但是实务上有些其他的变通的做法，哦，变通的做法，尤其是在一个县市，如果他的首长本身呢是很有魄力的，哦，他是本身是勇于任事的，那其实这个东西他就完了，他就会弄得非常的好，哦，一个公共建设很快就会完成，啊，任命很快就看得到，那下次就会连任，哦，所以这个是一个行政的手段，就看你怎么去用，哦，看你怎么去用，哦，好，那所以行政计划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121页这边就很简单了，说的什么叫行政计划，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将来一定的期限之内呢，达成特定的行政目的或实现一定的构想，事前所为的一个方法、步骤或措施的整合性的手段，好，讲很抽象，不过呢，不同我们刚刚黑板上所讲这样的一个这个范围，好，哦，这个范围，它的依据在哪里呢？主要是163条，说什么叫行政计划，是指行政机关呢，为了将来达成一定的期限之内啊，达成特定的目的或实现一定的构想，事前呢就达成该目的或实现该构想有关的方法、步骤或措施等的这个所谓之设计与规划，哦，非常的广泛，哦，非常的广泛。为达成一个行政目的，所有的一个方法，哦，都是行政计划，哦，整个就是行政计划。那有什么样的功能？如同我们刚刚所讲的，有一个集中事权的功能，哦，集中事权的功能，尤其是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64条的规定，我们看到讲一个122页的最上面呢，哦。它有关于涉及多数不同利益的人呢，及多数不同行政机关权限的，它的确定计划的这个裁决呢，应该要经过公开及听证程序，并得有所谓的集中事权的效果。换句话说，它透过一个等于说像听证这样的一个机制呢，它有一个机关啊，收掉了很多很多其他机关的管辖权，哦，那因为那你这样说，为什么你可以把人家的管辖权收掉呢？因为这些机关都来参加了这个会议，都已经充分的表达你的裁量的意见，哦，所以呢，这个你已经等于说你已经把你的这个立场表达得很清楚了，哦，所以之后呢，我就不需要这边你再做单独的一个这个决定，哦，单独的决定，所以我的管辖权呢就把你的移归给其中一个主办计划的机关，由这个机关呢来统合考量，说要不要给建造，要不要签契约，要不要做连外道路，哦，要不要变更法律或命令，哦，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高度技术的东西，在实务上真正能够操作的这个案例呢其实也不多啦，哦，你要怎么找到一个机关去统合所有的，哦，那可以找到这个机关的承办人呢，一定心里干死的，对不对？我这个方式本来就是一个人做了好几百个人的工作，哈，一定心里非常的独断，一定的。那你有办法找到这样一个团队可以这么厉害的，很困难呐，啊，哦，很困难呐，啊，哦，那但是如果可以找到的话呢，其实就效率会大幅的提升。本来是4个机关做的事情呢，一个机关呢就全部完成，哦，全部完成。那完成的前提是什么？你说那其他机关为什么白白就缴械？哦，那因为他会透过一个程序参与的一个机制呢，充分的让这些机关表达意见，给这个决定这个计划的这个机关来参考，好，哦，这就是有一个集中事权的功能。那另外当然是122页底下，哦，有意见统合啊，还有所谓的人民参与，哦，这部分就比较简单啊。它的法律性质呢，123页这里就我想大家应该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啊，哦，就是它包含所有可能的行政行为，甚至还包含了第5这个司法刑事的，哦，这个各种行为，哦，司法刑事的各种行为，哦，它的种类呢，哦，124页到125页，哦，这个部分都看看就可以了，包含有跟财政有关的，哦，跟空间有关的，跟施行有关的，哦，或依照它的拘束力来分呢，有政策宣示的、实质影响的或命令式的，哦，那如果是依照行政程序法来区分的话呢，是有没有跟一定的土地的利用有关系的，哦，行政程序法里面特别重视跟一定土地的利用有关的，啊，当然是跟台湾的土地的本身比较有限，也是有些关系，有些关系的，哦，那只是这几个部分。那再来呢，我们看到126页，哦，这个权利保障，哦，与这个计划担保的请求权，哦，那这里呢主要讲说呢什么叫权利保障，就是说呢当行政计划变更的时候，那假设说呢，哦，假设侵害到人民的一个信赖保护，你可以给他一些补偿，哦，给他一些补偿，那实务上面倒是比较少见的，哦，那还有个计划担保的请求权有没有？什么叫计划担保请求权？你可不可以说，比方说今天有一个行政计划是要建立一个世博台湾园区， 结果呢很多人哇那边一定会涨价，对不对？投资客马上去买房子，结果呢政策大转向，哦，不要盖世博的台湾园区，要变成要开发台湾重工业区。哦，那这样的话，你可不可以说，哎，我今天在买房子在这边的人，我们有没有一个权利要求说呢，现在计划你一定要按照你之前这个计划来做，有没有这样的权利？那我们说呢，就目前我们的学理实务呢，都不承认人民有这样的权利，都不承认人民可以做所谓的这个计划担保的请求权。好，这是在这个部分。那计划的一个救济怎么样？救济当然就是要看你是哪样的行为，做什么样的一个救济，做什么样的救济。那进入到127页以下呢，主要讲的就是一个整个计划它确定的程序，确定的程序。那程序的部分呢，当然它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计划的确定，好，计划的确定。那计划确定呢，包含像这个，当然它主要讲的是有关于硬土地的利用，哦，它的内容本身呢，我们看到127页底下，这边国字小写括号三，好，比方说计划的拟定啊，好，然后呢拟定完之后，比方说有一个计拟定计划的机关先拟定，好，比方说呢世博台湾，好，这个特别这个创意园文创园区啊，它的一个什么什么计划，好，一个计划。那计划弄出来之后，这计划弄得很厚了，很厚。大本，甚至很多很多本，然后就会给你公开阅览，放在一个地方，让你随时每个人都可以来看，好看。那看完之后，你可以什么提意见、异议，你说这个东西怎么这样规划，什么把天灯拿过来，这个都是被老公那边污染过的，被统战过的，这脏了，我们要自己设计一个有台湾特色的，这个最好是里面有一个什么一点几平的总统府在里面的这种，还能够彰显阿扁总统的这个臭的冤屈。好，假设要一定要这样子的，一定要，如果一定要这样子的话，那比方说我就会提异议，我说你这样的设计不对，这样讲是开玩笑的话，就是如果你要提异议可以。那128页这边呢是异议，等于说异议是一个，当然是一个你可以提的，但是我们会一定会举办什么反听证，因为是太大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要经过听证。那听证呢先经过预告，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比较不陌生的，然后再进一步呢举行这个听证，邀请呢各个相关的这个人等呢，还有所谓的行政机关呢，来这个听证程序呢表达意见。那最后呢就会做成一个所谓的确定计划的裁决。当经过这些手续之后，当你草拟完一个计划，然后经过很多的手续之后呢，就会做成一个裁决，一个行政机关会做成一个裁决，说好，我就照什么样的方案去做。比方说今天有一个台湾园区的方案，那里面的方案，这个比方说方案里面可能就有可能是经过这个听证之后呢，做了一些变动，本来是方案 A 啊，变成这个方案的这个 B， 就是等于说做了一个修改。那行政机关可能这个上一机关可能就说，这样可以的，那就做了一个确定计划的裁决。所以呢，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呢，这个裁决是怎么样？我们看到129页这里，这个裁决呢必须要以书面的方式来做，而且呢必须要斟酌听证的结果，你要斟酌听证的结果，这是在听证里面为什么一定要斟酌听证的结果啊？因为这个听证是非常重要的，是尤其是有很多本来有管辖权的机关呢，它是透过听证啊把它意见表达出来，你不去尊重呢，可能啊就会这个有问题，就会有问题，那所以这边呢要求你一定要这个斟酌听证的结果，它的一个法律性质是什么呢？这个确定计划机关做成确定计划的一个这个裁决，那这个裁决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行政处分，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行政处分。它这个行政处分的一个前置的一个阶段呢，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严谨的阶段，如果都一切依法行事的话，那如果说是驳回计划呢，驳回计划，有人说是行政处分，有人说不是行政处分啊，不过不管它是哪一种性质，不管它是哪一种性质，其实人民这边如果你要救济，如果是内部行为的话，就无从救济了。那如果是行政处分的话，如果你可以主张说呢，我是被保护规范效力所及的这个人，你有主观公权益等等，你当然呢可以去提救济，可能可以去提救济，不过这个大概实现的可能性呢都不太容易，都不太容易了。好，那130页到131页这边呢，我们主要讲的是所谓的这个确定计划裁决呢，它的效力，包含了这个集中事权的一个作用，那这里呢，我们说啊，就是因为了集中这个行政效率起见，所以我们让这个所有的决定呢，都给一个人来决定，给一个人来决定。只是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我们的130页最底下这边括号阿拉伯数字二，我们说到呢，它的实体法上的这一个各种的这个规制呢，还是要受到实体法上各该法律的一个约束。所以呢，你不能说，比方说你今天是由这个发建筑执照这个机关呢，来做 这个所谓的确定计划的这个裁决。那你也要尊重什么？比方说你在做要不要做联外道路的时候，你也要尊重相关的法律，你不能够呢就只用你这个机关所适用的法律的来打死一切。好，所以呢个别的这个实力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还是按照这个个别的一个部分，只是程序上面由你来做决定而已。好，你不要以为说你今天当皇帝了什么都可以做了，你还是要尊重各个法领域呢他所做的一个决定。好，这是来做决定。好，这是我们讲特别强调说实力法上仍然受到各个法规的一个拘束。好，非常的重要。好，非常的重要。那131页这边呢主要有一个像主要看到了这个确定计划它的裁决的这个变更。好，变更，那变更来讲呢当然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信赖利益的一个问题，但是不能绝对不是说不能够变更啦。那这边有关于救济，救济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当我们对于这个确定计划裁决我不服，如果我可以去救济的话，这时候呢在学理上认为，因为他之前已经经过了什么听证啊，经过了一些很严谨的程序，所以呢应该可以直接省略掉诉愿的阶段，直接提起一个行政诉讼。好，直接提起行政诉讼，这其实跟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09条的规定有异曲同工之妙。好，有经过听证的行政处分呢，你可以不用经过诉愿程序呢，就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好，这是因为确定计划裁决在这个裁决之前呢，就已经经过非常严谨的一个程序了。好，非常严谨的程序了。那122页呢，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说确定计划裁决呢，它跟一般处分，好，或跟这个行政处分之间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啦。那主要呢这个在学理上面都认为啊，这个确定计划裁决它经过了很多的严谨的程序，所以它的刑事存续性呢更强。强到什么情况呢？强到说我们都不能够用128条的规定呢把它做程序重开，做程序重开，并且呢有个集中实权的效果。这跟一般处分呢并没有一个集中实权效果呢，是正好可以做相对的，正好可以做相对的。好，那其他的像133页这边的例题呢，其实之前尤其是第二个小题呢我们都已经看过了，就是有关于入小的规划，我们有之前就讲到过行政计划等等。那在考试的时候呢，行政计划的这个部分大概呢也不太会出成一个很单一的这个考题来考你啊，通常都是合并在其他的考题里面，因为单考行政计划其实呢很干，很干。所以呢这边我只请大家大概知道一下行政计划的概念，它的一个真谛在哪里，以及呢它的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领域叫做确定计划裁决，它的性质是什么。那了解这几个重点呢，我想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呢在行政计划上。好，那我们时间也晚了，我们就今天先上到这里。好，那剩下的部分下次我们就进入到所谓的行政组织的 看点半六的日子的 上，而且还会延后下去。对，刚刚有一个，对，还会延后再跟一些主席嘛。你刚刚说上礼拜是8:30下午，对不对？那下礼拜。 看到，谢谢。